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5面，585面倒数第五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倒数第五行第二句吧。何以佛舍肉身，何有肉眼？这时或者有人怀疑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佛把肉身舍掉了，哪来的肉眼？下面的是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说的啊，《智度论》曰：“慧眼、法眼、佛眼虽胜，甚是殊胜，胜过肉眼跟天眼，非见众生法，于见众生呢，唯以肉眼。”化身菩萨妙觉如来住常寂光，也就是回归自性，自性也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，都是从它而生的。啊，那么在哲学上是追求这个东西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啊，所以哲学的本体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。说的人很多，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。大乘佛法里说这个题呢，就是自性啊，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里面所说的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这是真正的证得本体，证得性体，在佛法里面，这才叫成佛。啊，没有见性，不能算成佛。化身菩萨都见性，啊，只是。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，所以有42个等级的差别，从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到等觉啊，41个位次。大经上也常说啊，41位。化身大士住报土啊，就是十报庄严土啊，这些是真佛，这不是假佛。姜维农居士 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很透彻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祝福，它都是以41位法身大士来解释。啊，这就是经上《般若经》上讲的祝福的意思。等觉再上去，这是妙觉，那是究竟果佛啊！这一尊佛不住在十八土，他住在常寂光，那叫究竟圆满佛。也就是说，无时无名习气断干净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些人即使是化身菩萨，他们有能力，有智慧，也有慈悲心，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像普门品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注意这个里面的印字，佛菩萨没有身相，能印设法界众生有感啊，这个印呢是反印，啊，自自然然的反应。所以32应身是因众生之感而应。佛有没有起心动念呢？没有。佛与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他要起心动念他就堕落了。他是凡夫。啊，他就不是佛菩萨了。那么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，讲经说法49年，试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这个要知道啊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这个境界很深呢。所以经上常说化身大士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句话说得很切实，我们无法想象。什么个道理呢？这一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前面读过啊，那是无量劫来，每一位法身大士修行的无量劫，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啊，加上他的愿力，再加上他的修行，是功德的成就啊。现在这种成就，科学家逐渐的发现了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科学家今天得的有个概念， 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现象，它的基础都是意念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念头啊。意念从哪里来的现在还不知道，只发现的它是无中生有啊。无中生有这一句话我们能够理解啊，确实是无中生有。不过这个无它是属于自性啊，科学家没有见到性。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但是自性没有现象。不但没有物质，没有精神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。所以心一时达不到啊，再高明的科学仪器也追踪不到，无法探测它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佛告诉我们，唯真方知，就这段事情，你一定要真的。怎么个正法呢？你能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真得。谁放下，谁就真得。真得，这个人就叫做成佛。啊，所以《大乘经》里头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相信的。不能怀疑。为什么说你本来是佛呢？你能够放下，你就是佛。啊，你放不下，你是凡夫啊。放下就是啊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放不下？我们对于这张事实不清楚，不透彻，虽然千经万论都在说，都在劝我，我们的态度呢，半信半疑啊，我们没有完全肯定相信他啊，那怎么办？就在教下去学习。啊，帮助你看破，帮助你明了。古人家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真的看到了啊，听经也如是，但是你只能听一部经就好，不要听太多。为什么呢？太多太杂了。你的心不能集中分散了，可能你的一生呢，你都见不到，见不到你就不肯放下。如果是一门深入啊，那个作用不可思议。一门作用，你的心是定的，心是静的啊。那么一般人如果把心定在一个地方，这佛经常说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，至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我们现在要办，彻底放下成佛这桩事情，那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啊，放在一部经。啊，不要放太大的心，太大心也麻烦，分量太大了，不是很好的。啊，太短了，也不容易实现。 啊，像《无量寿经》这个本子很适合。啊，不很长，它也不短。你每一天去读它，你读上十天，我相信你就开悟了。这个悟呢，我们要彻悟，小悟、大悟都不行，要大彻大悟。如果你真能够坚持，十年不开悟，二十年，二十年不开悟，三十年，你决定开悟。啊，如果是求往生净土，那就更容易了。你得到清净心之后，想往生净土，你就随时可以去了。啊，往生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清净心没有得到，不行，没有把握。清净心得到了，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啊，你的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就知道，他就会来接引。啊，寿命有没有到没有关系，不相干了。至心一处多么重要。啊，所以佛应化在十八界，应化在世间。啊，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佛身。释迦牟尼佛现的佛身，应有比丘身得度，他就现比丘身。啊，慧能大师是比丘身，应以居士身得度，他就现居士身。啊，唐朝的富大师居士。什么样的身都能现呢？啊，那在世间现身呢，当然具有肉眼。啊，这就是于见众生为肉眼呐，他必须跟众生和光同尘，生活在一起。啊，那菩萨堕鬼道，就现鬼身了。在中国佛教里，超度里头啊，有咽口，放咽口，咽口台对面啊，讲究的那一边扎个鬼王，浇面大士啊，最简单的呢是供个牌位。啊，扎一个鬼王放在那边，浇面大师。浇面大师是谁呢？观世音菩萨在鬼里面现的身。啊，在地狱度地狱众生就现地狱身。啊，像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是现鬼王的身份的。啊，在恶鬼道啊，在畜生道呢，现畜生身，他不现同类身，他就没有办法去度这类众生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之类，佛菩萨通通都参与，都应化在其中啊。 这些道理。四相，学佛的同学都应该理解。下面念老引义集法师所说的义集是云：由肉眼至障内色，为化度众生，现有相法，故今肉眼。这就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，释迦佛在3000年前到这个世间来应化，来应众生之感。事先跟我们世间人一样的身份，从投胎出生，慢慢长大成人，一直到圆寂，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，30岁开悟，开悟也是实现的。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叫佛事，佛事是教学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空过。佛陀在世，教学没有宗旨的，一个人来了也教，两个人也教，几百个人也教，几千个人也教，教学的内容非常庞大，不是佛陀自己的意思，是众生想学什么，想求什么，想知道什么，所以这叫祈遣。佛会详细讲解给你听。没有人祈请，佛自己说出来的。这个12分教里头，诸位都知道，无问自说。无问自说的经不多。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。自始至终没有人祈请。无问自说是特别因缘。佛看到这个众生缘成熟了，问不出来，没有人请问，他就自己说。所以学佛在60年前呢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从哪里学习呢？老师叫我从释迦谱学习，从释迦方志学习，这2部书《大藏经》里头有，现在有单行本里头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唐朝时古大德 从经典里面呢自录下来的，抄下来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迹，像传记一样。我们读了之后了解释迦牟尼佛一生行义，佛在这个世间实现的，为我们所实现的，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他求道，道是什么？道是智慧。他的目的不是求，不是求升天，不是这个求做神仙，不是的，这通通要把它搞清楚。释迦牟尼佛所求的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要了解这个，要明了这些，这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。用我们现在话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就是道啊。宇宙从哪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人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，搞明白。我跟一切众生有什么关系？跟山河大地有什么关系？跟树木花草有什么关系？跟大自然有什么关系？佛是要了解这些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圣人。印度人叫佛陀，我们中国人叫圣人。这个意思非常接近。都搞清楚了，都搞明白了，这叫成佛。在学习还没有完全搞明白，就成为菩萨。所以菩萨是在修学阶段当中，没有毕业，毕业就叫成佛了。我们今天看极乐世界这部书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很单纯，只有两种人，极乐世界不是个国家，没有国王，没有政治组织，没有四农工商。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仔细来看，不只看一遍了。只有佛，只有菩萨。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。所以极乐世界像个什么？像一个学校，像一个校园。只有两种人。老师在教，学生们在学习。学生来自十方，一切诸佛刹土，阿弥陀佛所接引的，主要的是六道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而建立的，慈悲到基础啊！六道众生成佛是太难太难了，他用的方法非常巧妙，用智持名号这个方法。有没有道理呢？有，道理是什么呢？ 就是释迦佛在经典里常讲的智心一处。啊，我们把心啊就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佛号上。啊，坚定不移，不改变。一切时一切处就念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这个心里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智心一处。那就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，念佛成佛了。啊，我在早年学经教，对净业三福最后一条我怀疑好多年都不能解决。啊，怀疑什么呢？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因为第三条啊，第三条是菩萨修的。他如果深信因果放在第一条第二条我不怀疑。放在第三条菩萨。菩萨难道不知道因果吗？啊，搞了十几年之后才恍然大悟，这个因果不是别的因果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真的，很多菩萨不知道啊。菩萨要知道的话，他就不会走弯路了。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的。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，这多方便呢？不知道。所以净业三福最后这一句深信因果是为菩萨说的，不是别的因果。念阿弥陀佛是因，成无上菩提是果。啊，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一句搞明白了，实现他地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统统不要了。你要问几年能成佛了？在一般讲三年。你肯不肯干？啊，为什么说三年？诸位去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，这个里面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数都是念佛三年往生了。啊，早年曾经有法师问过我，就提出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这些念佛人他们刚好三年之后寿命就到了，问这个问题。啊，我想了一下，如果说这些人通通都是三年寿命到了，这个话讲不通，不合乎逻辑。啊，应该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功夫成就了，也就是说他念佛三昧得到了，得到念佛三昧往生就自在了，虽有寿命可以不要。啊，这才能讲得通啊。啊，不需要到寿命到啊，我功夫成就了我就要去啊。啊，说这个话应该是四年前。啊，四五年前。 深圳有个年轻居士黄忠昌，我讲过几次啊，他听我讲经讲到这一段，他就下定决心啊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念佛闭关。深圳向小丽居士护持他啊，向小丽居士那一点福报，说老实话就是护关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他帮助一个人成佛了，这个功德大了。啊，他就是试试看，我一心专念，他在官房里面每一天是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我们这个汇集本，其余时间就念佛啊，期限是三年，他念到两年十个月，还差两个月，欲知时至，他往生，寿命不要，三十几岁啊，这证明啊，我想的没错啊，啊，有寿命不要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修行，哪有到极乐世界好啊？啊，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证明，三转法轮，他给我们示现叫做正转，那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到极乐世界真的是个容易事情，不是难事。啊，难就难在你不肯放下。啊，这么个年轻人好啊，他简单了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家累呀，那真是想去就去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修复尤其是出家，为什么？啊，所以要想想啊，出家为什么出家？啊，我出家。我是为了生死啊，为什么呢？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，都说我短命啊，过不了45岁，我相信这个绝对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寿命定在45岁，26岁闻佛法，我只有20年的时间啊，这20年时间好好去用，能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。所以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啊，生病那个时候基隆大觉寺灵源老和尚在那边举行结下安居啊，叫我去讲楞严经。我记得楞严经我讲到第3卷讲圆满啊，楞严经一共10卷。讲了1/3，自己得病，知道寿命到了，万缘 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一个月病好了，啊，好了之后继续讲经，我学讲经是在出家之前，学会了再出家的。啊，我学了七年，26岁开始学佛，33岁出家。啊，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就开始讲经。啊，讲经到今年53年。没有一天中断的，天天干的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的，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。啊，他老人家是30岁开始，我是33岁开始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学教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出来讲经，是他老人家指导的。啊，原先不敢啊，不敢出来啊，没有开悟啊，释迦牟尼佛开悟了，没问题，我们没有开悟，万一把经讲错了怎么办？害怕，这老师劝我，现在没有人讲经，我们再不发心，佛法就断了，就绝了，这是个问题。那没有开悟怎么办？那讲错了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师叫我讲注解，而且注解里头还教我一个原则，你看得懂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你就讲；看不懂的，有疑惑的，就不讲。哎，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看不懂的，我就把它念过就好了，念不会错。啊，等于是在讲台上，把古人的这些注解用白话文翻译出来，不要加自己的意思，就不会犯过失。这个方法真好啊！啊，我们再想想，这是应该做的，这没人做了。啊，没有想到是做了这么多年。啊，蒋经国先生做第六任总统的时候，中国佛教会发起做一个人王法会，那祝福他，我也参与了，我在人王法会里面讲人王经大义，啊，好像是讲了20多个小时的，20-30个小时，啊，讲人王经大义。遇到甘珠和佛，啊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啊，甘珠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啊，他大我10几岁。发挥当中见面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 啊，他说他们在背后常常聊天就讲到我，我就问他讲些什么，说你这个人呢还挺聪明的，可惜的呢短命又没有福报。好，我说这个我自己清楚啊，不必在背后当面可以说。甘珠侯告诉我，他说你这个十几年，那个时候讲经讲了十几年，功德很大了，不但你的福报很大，寿命很长，这他告诉我。我没想到的，我也没有求福报，也没有求寿命。第二年甘珠侯佛就往生了啊，这是个密宗的好法师，我跟他很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晓得啊，为什么我的寿命延长了，大概没有别的，就是做一个好样子。佛法在世间是讲经教学的，不是搞迷信的。那这么多年来，我大概总讲了有几十部经论了，讲得太杂了啊！往后如果还有寿命的话，我要回头了，我专讲一部经，其他再不讲啊！我就选的这部经，大经节演义，我这第一遍讲完了讲第二遍，二遍讲完了讲第三遍，我活多久一生当中就讲一部经，不再讲第二部经。啊，那么我相信我每一次讲的都不会一样。为什么？境界不相同。这一部经我过去讲过十遍了啊，讲注解这是第一遍，这个注解太好了，你看念了引用大乘经论祖师大德的注解，注疏193种啊！啊，这个注解里头内容包含着性相离世因果。宗门教下，显密圆融都在这个注释里头。啊，这个大经节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留给末法9000年众生最好的礼物啊。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，那简单的这一本就够了，一切佛法尽在其中，那修行呢一句佛号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要像中峰禅师所说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即是无心，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心转了，念头转了，这就是念佛三昧啊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！啊，事出世间法别再管了，不要再想了啊！把时间通通用来想阿弥陀佛，想极乐世界，怎么想法呢？这经典里面所说的，全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这就够了啊！还要什么呢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接受阿弥陀佛的供养，啊，那边生活环境好啊，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出家时候，这是十五戒之前出家，法藏比丘法四十八愿，五戒时间的修行，这个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十劫了啊，无比殊胜的福报啊，是他老人家提供的，去享他的福啊！啊，每一天在讲堂里面讲经教学，没有中断，那是求慧也。你看到极乐世界，这都是佛宝啊！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是长智慧。到极乐世界就干什么？佛慧双修，成就自己圆满的佛慧，就成佛了啊！成佛。决定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！我们出家学佛是为这个，你要是为别的，你就错了啊！方向目标正确，要认应该认真努力去干，真干。啊，那么你这一次出家就没有白出啊，没有造罪业端正心念，让社会大众啊看到释迦牟尼佛本来面目啊，不要误会呀、佛教是迷信，是宗教啊，告诉大家，我们是用行动告诉大家，佛教是教育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，是佛对九法界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都没错。我们要做出来，要表演出来啊，自己要得受用啊，改造命运就是受用啊，没有福报啊，现在得福报，这受用 没有智慧，现在智慧增长了；没有寿命，现在寿命延长了；真实的福报啊，真实的智慧，本经上说真实的利益，这不是假的。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句，觉了法性，就是觉悟，了是明了啊，法性一切法的体性啊，一切法究竟是什么，经营疏远佛也能见真实如来藏中，不空实性，明了法性。啊，景星云，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，觉了中道第一义，故云觉了法性。啊，又云，一见佛性，古云就发现。觉了发现是智慧开了。啊，中国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那个见就是觉了啊，见心成佛啊，虽然成佛了，他无明习气没断，所以他还在十报图里头，这就是大经上所谓的四十一位居报图，他们居住在十八庄严土啊，在那干什么？在那个地方断习气啊，习气没有法子断的啊，没方法，只有让时间长了，自自然然没有了啊。这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啊，要多少时间呢？要三大阿僧祇劫。无始无明的习气就完全断干净啊，完全断干净了，它就是妙觉果位了啊，不是等觉了，妙觉啊，妙觉不住在十八土啊，他住什么地方呢？他住长寂光啊，长寂光里头只有一个人，妙觉，通通都是妙觉。啊，十报图里面有四十一个人，啊，这四十一个每一个都代表无量无边呐，啊，四十一个就是十住、十口、十行。十回向、十地啊，这总共四十个，等觉一个，这四十一个啊，长寂光只有一个啊，妙觉证得妙觉果位了，就住长寂光。长寂光里头多少佛啊？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啊，说实在话，佛比众生多啊。这就说明说，大宇宙里头啊，用我们凡夫的这个 心态来说呢，啊，境界上来讲呢，觉悟的人多，迷惑的人少。啊，迷惑是十法界的众生，觉悟是常寂光跟十报土的菩萨，他们是去觉了法性的。啊，净严书里头说得很好，佛言能见真如，啊，能见真实如来藏中，不空实现。常寂光里面是空性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如来藏里面呢，有空有不空。啊，空是实性，不空呢？不空是实性所现的现象，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从哪里来的？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，从这来。如果你在现在一切幻象当中，啊，六根、六识、六尘，如果说楞严经上再加上七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，啊，这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归纳为二十五大类。这二十五大类都有相，这些现象从哪来的？从如来藏中不空实性里头变现出来。实性里头确实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能够现象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佛也说不出来，所以佛只说这一段事情为真方知，你证得了你就知道了，你没有证得跟你讲你也不会懂。啊，能不能讲得出来？讲不出来。为什么讲不出来？没有起心动念，怎么讲得出来？啊，我们要讲得出来，肯定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起来了。啊，那这是什么回事情？这是六道反复干的事情。啊，十法界也干，比我们迷得轻，我们迷得重，六道里头越往下去迷得越重。啊，只是迷悟不同而已。啊，现象有差别。景心思悦，能与佛一切智相应，如来所证的一切种智啊，与这个相应，那是佛的境界，觉了中道第一。这就是前面我们读过的 了真大素，这叫真 中道啊！啊，我们一般讲学里头介绍，讲一切万法体相，体是离体，相是现象，离事因果，我们用六个字啊，把宇宙万象归纳为六个字。演说时候比较方便的，这六个字合起来叫中道，你全都明了，全都通达，绝了中道第一也啊，这是绝了法性的意思。又曰一见佛心，故云觉法性。佛心就是觉心啊，佛这个意思是觉的意思啊，觉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。不是从外来的啊，在阿赖耶四分里面叫正自正分，正自正分是佛性，是觉性啊。你怎么知道有自正分？自正分是体，就是自性。你怎么知道自性？你怎么知道有个佛性啊？这是自性本具般若，回光返照，照见了啊，像一盏灯一样，灯照外面境界，也照自己啊，光明遍照啊，故知佛也。能觉了法性，这是文句。所谓之本身，我们在前面读过的。非语言所能解啊，只有佛也。本来殊胜，这个殊胜说明他不是修的啊，像前面四种如也。天眼、法眼、慧眼，有报德的，有修德的啊。佛眼是报德的，啊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。只是我们把它迷了啊，现在不起作用啊。语言就是前面讲的四种都不能跟佛言相比啊，是行佛言之耻，圆满的彻见呢。至于具足者呢，行圆言之啊，佛言之圆 啊，缘是什么意思呢？后头这一句说得好，具足一切眼之用，肉眼的作用，天眼的作用，法眼的作用，慧眼的作用，佛眼通通具足。啊，这到明心见性才真正证得了大圆满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会他经中有以慧眼为第三，法眼为第四，何以与本经相违？读经读多了，可能会有这个疑问。啊，这一段在此地解释的好啊。这些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为什么佛说这个经的时候，说无缘的时候有这样的差别啊？我们这个经排列，肉眼在第一，天眼在第二，法眼在第三，慧眼在第四，啊，最后是佛眼。啊，可是有些经里头确实，佛的排列，第一肉眼，第二天眼，第三慧眼，第四法眼，啊，第五佛眼。啊，配在哪里呢？慧眼阿罗汉证得。化缘菩萨证的啊，佛证的是化缘啊，是这么个想法。为什么跟本经这个地方相违背啊？不一样。下面是意气与妄习均是为啊，有解释。本经所言，化缘之境。于前二言同时说地，慧言呢实践真谛，真胜于素，故本经法言第三，慧言第四。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讲过啊，我们看古德注解里头，如果是以俗地智，这个智是智慧啊，以真地智，这有很大的差别啊，俗谛有没有智慧？有，不能说没有。啊，凡夫没智慧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禅定来的。它不是从知识来的，凡夫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啊，知识是可以从广学多闻当中得到，智慧不是的。 啊，你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什么都没学过，智慧开了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难住他的，那是智慧。啊，俗谛智呢，没有离开十法界叫俗谛。啊，佛家的真妄是从十法界分的，十法界上面是十报土，那是真的。啊，十法界以内全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那么阿罗汉辟支佛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用阿赖耶识，没有转识成智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是凡夫啊。大乘教里面称六道为内凡，四圣法界为外凡，就是六道之外的凡夫啊，不称他做圣人。那圣人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初住菩萨开始，开始圆教，圆教初住，别教初地啊，才能称之为圣人。为什么？他们用真心，不用妄心啊。也就是说，明心见性的人呢，他用的是真谛智，没有见性啊。阿罗汉没见性，辟支佛没见性，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没见性啊。你看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见思烦恼断了啊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啊。他在四圣法界修什么？就是断习气，习气断了之后，他就升等了啊，升为圆觉，就是辟支佛，他升了一级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辟支佛不但没有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没有啊，比阿罗汉高啊。辟支佛修什么？辟支佛断尘沙烦恼，华严经上讲的分别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不执着，分别都没有了这是菩萨了。菩萨虽然分别没有了，但是分别的习气，习气不好断，习气断掉之后，他就又升一等了，他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你不能说他没有智慧啊，俗谛智啊，虽然是佛，无明烦恼没断啊，这个我们得搞清楚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实际上就是华严经实性位的实性菩萨，第十性啊，菩萨是第九性，圆觉是第八性，阿罗汉是第七性啊。实性菩萨没见性啊，无明烦恼放下了啊。无明烦恼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也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他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。他的眼睛像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确实没起心动念啊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 哪里会有分别之处？这是真佛啊！所以他的起心动念一断，从相似即佛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下的十地菩萨啊，这个十信菩萨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叫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啊。起心动念一放下，就是无始无明烦恼断了，他就变成真佛了，不再十法界了，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啊，到十报土去了，这是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再用阿赖耶了。阿赖耶到哪里去了？阿赖耶变了，变成智慧。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啊，摩那变成平等性智，意识变成妙观察智，前面眼耳鼻舌身五识都变成了尘所作智，叫转八识成四智。这真成佛了，这叫分真即佛啊。他们住十宝图啊，所以十宝图里头有41种，41个位置啊，圆教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。为什么还有这个十宝庄严图呢？习气没断，无始无明的习气真难断了。不像前面的见思烦恼的习气啊，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好断啊，无始无明习气太难断，要三个二乘习气，自然没有了。啊，让时间慢慢的把这个习气断干净。习气对于菩萨自行化他都不产生障碍。啊，就是障碍你回归常寂光。除这个之外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你回常寂光。啊，回常寂光在华严经上叫妙居果位。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所以真的有世俗世地智，有真地智。啊，这个排列次序是这样排的。啊，慧它以真地智，所以排在后面。法眼呢，它以俗地智，它排在前。啊，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。本经所言，法言的境界，因为前二言呢同时说的啊，肉言是说的，天言也是说的，那法言既然同时说的，所以它排在第三。啊，慧眼呢，时间真谛。慧眼就是化身菩萨就有了。转八识成四智，慧眼就现前了。 真身素啊。故本经法言第三，慧言第四。这是排列的道理啊。若论其修之次第呢，先须大正，然后方能导俗啊。故他经中啊，有以法言居于第四啊，如华严演义钞啊，他的排列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啊。为什么？这是论修行，修行有先后啊，也就是说先要看破，你才能放下啊。为什么你放不下？你没看破吧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你肯定就放下了。如果这世间人真正了解因果是真的，恶鬼地狱是真的，杀盗淫妄这些事情他肯不肯做啊？他决定不肯做啊！为什么？果报太可怕了。啊，在人间杀生吃肉，你认为这是享福，满足你的欲望，你能享受多少天？啊，那么将来堕在鬼道，堕在地狱道，那个时间超过我们这一生100倍都不止啊。啊，等于说我一天的欢乐，我付出的代价是100年的受苦，你肯干吗？啊，今天再乐我也不干了，后头是100年的苦啊。啊，为什么是人还肯干呢？不知道事实真相。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！如果真正对极乐世界认识了解，我相信你会像黄忠昌一样，用3年时间修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在这里3年辛苦啊！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的享乐啊，愿不愿意啊？当然愿意啊！别说3年苦，30年苦我也愿意干啊！不知道极乐之路，不知道啊！真知道的人，他真干，他什么都放得下。啊，所以修其次第啊，先须大正，后方能导俗。导俗是教化众生啊。故其他大乘经有把法眼放在第四啊，举这一个例子，华严演义钞啊，你看 未早养生，先修肉眼。啊，一定要有健康身体啊。肉眼见粗不能见细。啊，然后再修天眼。天眼见色，未见真净。啊，天眼能见细色。天眼能见六道。不能见四圣法界。啊，那当然诸佛如来的十报图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他的能见量只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我们通常讲啊，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以外他见不到了。那么他也修慧眼。啊，故修慧眼。慧眼见理未能见思。啊，先要明白理。然后思就明白。啊，理要没有见到，是永远不明了。啊，你说这物质现象，多少年来，佛经虽然讲了，没有人能证明。啊，佛确实讲了，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阿赖耶三细相啊，我们老一代的法师那时候教导我们常常讲啊，啊，阿赖耶的相分从哪里来的？相分是见分变现出来，见分要见。于是就出现了相分，这是老和尚教给我们是这么教的，我们也糊里糊涂就听了，不敢问呐。啊，你要问老和尚，那经上呢？那注解就俗世大德就这么讲的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没搞清楚。搞清楚之后才晓得佛没讲错啊，是我们自己体会不到啊。啊，他们见到的是一点都没错啊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确实第一个是业相。啊，从业相里面变现出转向。从转向变现出境界相。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那业相是什么？从四分上来讲，业相就是自证分，转向就是见分，境界相就是相分啊，这是讲啊，它升起的次序啊，至于。正自证分是自性里头本有般若智慧，啊，业相转向境界相全是幻想，不是真的。 啊，一直到近代科学家，啊，德国的普朗克，啊，他一生的时间去研究，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方法，几十年呢，真正发现物质的基础居然是意念的念头。你看，不是跟佛经上证明佛经上一句话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在三千年前讲的，他把它证明，用科学方法证明。啊，所以他就在这研究心想啊，这个意念呢，意念是怎么回事情？这就没办法了。啊，意念据他的观察，这个东西啊是无中生有。啊，他的报告是这样说的：无中生有。那我们要无中为什么能生有？这就是个谜了，又是个问题了。啊，那就向上一注啊，大乘经上讲的详细，可惜他们没有看到大乘经。啊，如果他们看到大乘经，我相信他们会非常惊讶，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几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知道。啊，释迦牟尼说用什么方法？禅定，就是前面讲了，啊，自性本定。你只要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自性本定就现前，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。啊，这所有这一切法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正的邪的全部明了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啊，佛眼现前啊！啊，据佛说出啊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。据大乘教里面常讲啊，生佛平等。啊，生佛不二啊！啊，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是一不是二啊？就说缺了啊！我们今天也想证入这个境界，在这个世间真难。确实没办法，能彻底放下不能够，那怎么办呢？阿弥陀佛是帮了一个大忙啊，先让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才放下，行吗？行，凭什么？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听久了你就豁然大悟。你就欺辱了，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了，时间太短了。阿弥陀佛讲经无量寿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他一样，也是无量寿啊。啊，无量寿的时间，我们相信肯定有一天大彻大悟。你看极乐世界用的方法还是用讲经教学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做学生去的，不是去享福的啊，是要到那边把自信的般若智慧、自信的德能相好啊，通通找回来， 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然后证明了我们自己跟佛无二无别。所以慧眼见理没见事，理明白了啊，事不清楚。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有慧，好像也有的慧眼了啊。大乘经上讲的这些，讲的这些原理啊，我们都晓得了，可是事上不行啊。事上我们不了解啊，是了解事是法眼啊，所以理明白之后啊，还要去修法眼法眼为缘，故修佛眼啊。法眼是菩萨啊，慧眼见一切智，没有道种智。法眼呢，道种智啊，知道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，什么道理形成啊，怎么样形成，他全懂啊。啊，虽然全懂啊，没圆满。圆不过来。所以要去修佛眼。啊，还要提升。那我们今天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所修的佛眼，实在讲啊，无眼圆明呢，他就加持给我，就借给我们用啊。我们用阿弥陀佛的佛眼来看宇宙，来看万法，虽然是借用的，也就好像是自己挣得的一样啊。啊，这是无与伦比、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又知多论曰：“菩萨摩诃萨。”啊，注意后头这个“摩诃萨”三个字。摩诃萨是见性的菩萨啊，也就是指这四十一位法身菩萨初发现时啊，最初发现的，就像我们现前，我们现在是最初发现的，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，心生慈悲也，故求慧眼以救济世。这慧眼什么智慧啊，我没智慧，看到众生受苦受难，帮不上忙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很清楚啊，世界这么乱，地球灾难这么多，啊，我从03年开始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十年来参加了十几次，与会的这些朋友们可以说都是全世界 各国各家地区的精英呢，专家学者在一起来讨论来研究如何化解冲突，如何恢复世界的安定和平。我参与之后才晓得，联合国做这个事情做得很久了，70年代开始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会已经开了30多年，将近40年了。有没有效果呢？这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社会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乱，冲突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没效果啊！让我深深感觉到，知识解决不了问题，智慧能解决。智慧，你对问题看得深啊，看得透啊，知识不行。那么今天大家一昧的是寻求知识，把智慧忽略了。知识迷在物理上。这个世界的物理学确实很发达。太空物理，量子也是物理。但是心理没人去研究了。所以普朗克的发现，我相信再有20-30年大家就认识了，这个发现太伟大了。如果普遍为这些科学家所认知的话，我们的思维方向马上会改变，我们从物理转变到心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能影响物质。物质不能影响起心动念。佛在经上说，境随心转啊，这是真理。那我们今天现在人是心随境转，被物质环境所转，这就苦不堪言了，不能解决问题啊。是中国传统文化管用，大乘佛法管用。而提出这两句话的呢，是英国汤恩比博士。这是英国近代的一位大哲学家，他提出来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这他提出来。所以今天佛法要讲，不能不讲。汤恩比说的大乘佛法，这个经是大乘经，经题上就有大乘，佛说大乘无量寿。 啊，这个经里头有没有讲到？有。黄念鲁、黄念老引用经论来解释这个经文里头，这些意思通通都包含在其中。啊，我们在认真学习。啊，学习这一步，等于你学习了100多部大乘经。啊，注意，大乘经里集精要的精华啊，读这一本就读了许多大乘经了，最精彩的部分我们都读到了。啊，所以真理这一句制度论上讲的好啊，正是我们现前社会状况。啊，菩萨们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，心生慈悲，故求慧眼以救济之。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是慈悲心救不了啊，我们没有去求慧眼，不知道慧眼能救济。那么得到慧眼之后，慧眼是道理明白了，这方法呢？方法必须要从法眼来啊，见众生种种啊不同，云何令众生呢得是实法，故求法眼。法眼里都有方法，慧眼里都有智慧，有智慧有方法，你才能引导众生。大真方能导数啊，法眼可以导数啊，但是他要依慧眼来啊，他没有智慧，他没办法。啊，是为他经之序啊，别的经为什么要把慧眼放在前面，法眼放在后面？这是把这意思说出来了。啊，至于本经呢，则以真身于素，故以慧眼为第四。啊，使其本经法慧二言之序不同他经之故，这也交代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这段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